怎么就起胡子嘛？一听肚里咱的爹都来了，我的个妈呀，这可得罪不起呀。因此给收拾的房子，杜老盼领着人住到这儿了。当然了，晚上人家戒备森严呢，把烧锅的人全看起。咱混时光了，不至于那么坏。要说坏，就是当头的最坏。一个蓝白眼皮，另外我犯事了，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吧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就听门前有人说话。 西结合皮肤病一转，您要领6868-5858，6868-5858，130味本草，1000。 其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郑瑶，来自 VIPK 的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《骄傲的牡蛎》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与人为善，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圈子里，因为有些困难真的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。骄傲的牡蛎。一只非常骄傲的牡蛎正在和一条鱼说话。我们做朋友吧，这样当渔夫的渔网照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互相帮助了。鱼建议说。骄傲的牡蛎回答说， 我有坚硬的壳，合上壳之后我就安全了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我。 可是当你合上壳时，你可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鱼回答说。可是牡蛎还是继续夸耀自己是绝对安全的，根本不需要任何朋友来提醒他。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溅起无数水花，牡蛎马上合上壳，不作声了。溅起水花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渔网吗？鱼被抓住了吗？牡蛎自问道。可是当牡蛎打开壳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 我在哪儿？ 他寻找着鱼，鱼却不在他旁边。牡蛎悲哀地发现自己正躺在鱼贩子的摊位上，背上还贴着一张写有出售字样的标签。 An oyster that was very proud was talking with a fish. Let's be friends and we can look after each other whenever the fisherman's net comes along, the fish suggested. The proud oyster replied, I have a strong shellAnd I feel safe when I close my shell, for no harm. 从紫禁城前往清漪园有两条道路。 第四集，风雨露露 是出西直门，经圆明园向西，由清漪园大宫门进入园内。 沧桑续文明。 和露露相比，走水路去清漪园更加。说他进到第八层的时候，才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所以决定不惜代价纠正自己的失误，以求园林的完美。大概是身为皇帝，为苛求景致的完美而浪费钱财，多少有些说不过去，所以乾隆对于拆塔的事情才始终语焉不详吧。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史料证明，与其说是考证，倒不如说是以古典园林学为依据做出的一番演绎。延寿塔被拆除的真相，至今依然是这座园林留给今人乃至后世的最大。皇家样式房在废塔的原址上重新设计了一座木质楼阁，这就是后来的佛香阁。佛香一词来源于佛经中对佛的赞颂。佛香阁建造在一座石砌的高达20米的方形台基上， 陡峭的台阶佛香阁高41米，阁内有8根铁梨木大柱直贯顶部。佛香阁是8面3层4重檐的木结构建筑，和之前的延寿塔相比，根基稳固、厚重、宏大，又不乏开张变化之势的佛香阁，与万寿山横向延展的走势以及中轴线上密集的建筑群，显得更加协调。佛香阁背靠万寿山，面南而坐，就像统领着园内所有景观的君王。它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点景作用，而且成为整个园区风景的构图中心和灵魂所在。无论从万寿山前的哪个方向、哪个角度观察，几乎都能看到佛香阁的存在。在不同景物的衬托下，佛香阁显现出变化万千、气度不凡的大家风范。假如从昆明湖的西南方向透过西堤看佛香阁，则是另有一番韵味。江南景色和北国风光水乳交融，自然气息和皇家气派浑然一体。这一幅绝妙的山水画面之中，浓缩了清漪园造园理念的精华。听梨馆位于万寿山前山西部，因借黄鹂鸟的叫声比喻音乐优美动听而得名。清漪园时期的听梨馆上下2层，面阔5间，中间是一个面积不足120平方米的